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声能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倒没有睡得很死过，但是有一次用生命在睡觉的经历。就是大二的时候，宿舍消防演习，我提前没有注意到宿管通知，结果演习开始的那个早上，我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听到了楼道里传来好像是报警的声音，伴随着还有各种嘈杂的脚步声，然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不容易挣扎着坐起来，看到室友们一个个都还在睡得跟死猪一样，犹豫了一下就又躺下接着睡了，后来才知道这是消防演习。就感觉要是真的火灾，我们可能真的就这么睡到死了，所以请大家绝对不要效仿。 打开电视的新闻，爱总是先想发生，干柴烈火两个人，风吹了火苗露馅了眼神，爱情像是场冒险，我小心的走向前，你的笑是起火点，红色的警戒还在燃烧，凌晨3:08，你呼气失了笑，危险悄悄地来到，还在燃烧，是你把爱情点着，高过直线的标，让人无处可逃。爱总管不像希望火，是你和我就要闯祸，爱情一扇空点火，快活一招我把缠得住，着了火着了火，是你和我在这一刻一触即发的火种，快点就让我们就要 get 爱就要轰轰烈烈，不直接的不要给，你的吻是导火线，引发了一场未知的危险，爱像游戏挑战自己，不过过瘾就怕出局，不怕意外，只是万一你都中过陷阱，爱在燃烧，是你把爱情点着，高过直线的标，让人无处可逃。爱不管不小心浪火，是你和我就要闯祸，爱情一扇红点火，快活一招我把残忍的酒，着了火着了火，是你和我在这一刻一触即发的火种，快点冲上我们就要 get it。 Oh, I got you burn, oh, so bad, so bad。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434秒，欢迎来到10点答录机。大家好，我是杰克唐。一周不见，你还好吗？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如果现在你是在用耳朵静静的聆听的话，可以解放双眼，那么就请锁定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了。如果你想看到直播间里面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对于主播的状况和我们的这些操作系统非常好奇的话，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就可以找到我们。或者呢，你也可以就像啊，已经看到了有人在十点答录机的页面上面送了爱心巧克力，谢谢青岛真诚。这是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样子，同时我还可以看到你的名字，知道我们此刻此时是在相互陪伴着的。欢迎青岛真诚、静一家的涛赖，还有莫里亚蒂的夏洛克，以及 ATU7D13B 彩的小魔姑娘的小魔什么什么，很多很多的朋友已经看到你们进入到花椒的直播间了，希望今天晚上的话题可以对你们的胃口。顺便感谢一下蓝色星空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在这里，你的减压方式。话说掐指一算，就算不用掐指算，看看手机，看看日历也知道啊，2018年已经将近过了一半，五月份到六月的时候真的就是一半了，所以趁着一切还来得及，好好的归纳一下，总结一下，然后最重要的是，有的时候过了五一之后，然后再面临下一个假期，这遥遥无期的等待当中，我们是需要给自己的生活去变化一些节奏，让自己能够去迅速的调试自己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接地气，你的减压方式。嗯，减压方式任何都可以，最好是那种让人听上去觉得好特别，然后有借鉴意味，或者是别人听起来完全无法借鉴，只有你自己的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减压方式，通通都可以。欢迎告诉我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直接留言，或者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啊，我们有一个大家庭，对，在这里十点答录机的后援团，大家在扫一扫的同时注明一下十点答录机就可以进入了，已经有很多的小伙伴在等着你咯。或者呢，你也可以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儿节课堂，快乐话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在上面给我留言或者私信都可以，有一些悄悄话如果不方便在我们的直播间当面讲出来的话，也可以偷偷告诉我。那今天的第一首歌让我想一想，就它好了。告诉我，对，这是一个开篇名义，也是一个邀请。告诉我，你的减压方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互相借鉴，互相抚慰。来自陈绮贞，告诉我，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等着你的留言哦。 晨启真，你有什么想要告诉我的吗？如果你有想要告诉我的事，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不是和今天的话题有关，都欢迎你告诉我。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你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答录机。感谢不懈蜘蛛的关注，还有爱读书铁中堂的分享，还有很多陆续进入花椒直播间的朋友们。对，告诉我，选择任何一种方式告诉我都可以。而我们今天的话题，你的解压方式啊，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其实非常的实际，就是因为自己的压力最近很大，所以我也特别想征集一下，大家平时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给自己减压的？就比如说最近近期，就以今天为例吧，真的是可以用四个字的成语“马不停蹄”，来形容，但是又会觉得这种充实和忙碌是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但是还是会希望可以给自己喘息一口的空间。那么我就想到，对于我来说，其实他们可能是互为减压方式的。什么意思？比如说现在晚上十点钟到十一点钟的这段十点答录机的时间，对于从早上到晚上一整天的学习来说，它就是一种减压方式。而对于一个一直在职场工作的电台主播来说，去学一学心理学什么的，好像也算是一种减压方式。所以有的时候当自己忙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算什么呢？自我安慰一下。就是原来他们其实是互为减压方式，所以呢也就觉得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没有这么的抗拒。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比如在十点到十一点钟十点答录机的这一个小时，对我来说它真的有一种减压的效果。因为我看到了你们，我看到了不懈蜘蛛的印象标签，哇，女神，文艺范儿，气质太好了，这些都是我不好意思用的词，谢谢你。还有土匪太俗，他说减压方式就是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喝个不醉不归，哇，这个听上去也挺不错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借鉴。作为一个重度酒精过敏患者，这种没有办法体会的那种完全不能说不省人事啊，而是说那种恣意的忘我的失去理智的时刻还真的没有呢，是不是有点心疼我三秒钟的感觉？但是对于我来说，有的时候未必非要喝得不醉不归才可以不省人事，因为其实只要给我三秒钟，只需要三秒钟，我就可以沉沉的睡过去，然后做个好梦。对，被朋友称作有秒睡技能的杰克堂。好了，看到了大家的关注分享，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你的减压方式，不知道对于你来说听十点答录机算不算是一种减压方式呢？或者听某一种类型的歌算不算是减压方式呢？如果实在觉得今天早上起来或者是晚上要睡去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让自己心情觉得值得好起来的事情或者是时刻的话，也可以做一个心理暗示告诉自己 What a beautiful day。 听听歌对于很多人来说，听歌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减压方式，至少对我来说是，我相信对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来说也是。 Just stop you crying, it's a sign of the times. Welcome to the final show. Hope you're wearing your best clothes. You can't bribe the door on your way to the sky. You look pretty good down here.You ain't really good. We never learned, we've been here before. of the times， 什么意思呢？时间空间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所抽离抽象出来的一个概念，就因为这样他们太抽象了，所以我们才会有一种抓不住的感觉，所以我们好希望给时间做一个标记，让它让我们可以切实的去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但是人说来也奇怪，当我们感觉到时间的流逝，或者清晰的感觉到那种时间的流逝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很焦虑，而这种焦虑感就会有压力，而有压力就一定有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些你的解压方式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刚才我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看到他们的留言，比如说土匪太俗，还有四公子，看到大家的留言就觉得看来今天这个话题没有选错，因为大家真的压力好大，从留言就能看得出来好像压力还挺大的，因为是一种，总之不是那种特别开心的状态，当然是为了配合我，我知道的，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样，所以大家不太好意思，显得很高兴很没有压力的样子，那就证明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会有这样的时刻。哎呀，刚才本来想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我自己的解压方式就被我忘记了，怎么办呢？没关系，那就一会儿再说吧，先看看大家的解压方式。土匪太俗说，有压力就说明你根本就不静，要想静就必须要做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虚，虚而后能得。詹宇大学，哇，鼓掌。嗯，对，说的很有道理，竟无力反驳。但是当我们还没有修仙，或者说那种立定成佛，或者是那种进入到一种禅定和自我修行，当然修行是需要一段过程的，不是这么说吗？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我的路上，所以就证明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的容易，所以我们也不可避免的当有压力来临的时候，要找一些最世俗的减压方式去让自己好起来。你可以说它也许是一种暂时的逃离，我希望它是一种暂时的逃离而不是逃避，因为所有的逃避终究还是会去面对那些本来就存在的问题。樊大轩说特别喜欢读文字，烦躁的时候就读喜欢的文字。土匪太俗，我刚才读错了，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我的压力太大。就是到了晚上，或者不仅仅是晚上，就是读字的时候是很有可能读错的，尤其看到大家的名字的时候，我读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小心翼翼。而樊大轩好像就没有这个困扰了，喜欢读文字的樊大轩在烦躁的时候会喜欢读文字。是一种放空的状态吗？在看那些文字的时候，看着他们的排列组合，然后它不像电影会有那种画面强加给你，而是给你留够了所有的想象的空间，而这种想象可能会让你觉得释然。就像占星所说，一切一切都释然。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在下方，你的减压方式，它可以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你自己才可以做的，或者也是一种共有的、共性的，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所有的一切，欢迎你来告诉我。我突然想到了我刚才想要说的我的一种减压方式，我特别喜欢啊，这是最近才发现的，特别喜欢一边开着车一边听歌。有多少人跟我一样，那个时候没有车的时候就幻想着如果有一辆车，这个车的主要功能并不是什么代步啊什么，当然它也起到了这个作用，最重要的是希望可以在车里面放上自己最喜欢的音乐，有那种旁边的车窗掠过的风景都好像是配合着这个音乐的 MV 一样。想想就很解压。

想要联系到我们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里关爱青年计划，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啊，不对，十点答录机，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自己的阵地了，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现场的画面，对，有直播台，还有话筒，还有大大的屏幕，当然还有我们准备的好听的歌曲，还有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之后就可以在上面跟我们来进行留言了。当然如果你有悄悄话想对我们讲，也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你可以关注啊，进入我们的十点答录机后援团，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在里面恭候大家了，只要扫一扫然后注明十点答录机就可以通过。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如花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在上面可以给我留言或者私信都可以，你也可以督促我赶紧发条微博吧。嗯，对，因为其实我还真的是一个山顶洞人，对我来说什么玩手机呀、刷微博好像从来都不是一个减压方式，而是需要写在日程计划里的。嗯，因为对我来说其实最好的减压方式就是放空发呆，有的时候哪怕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坐在那里，你都会心猿意马，脑海当中无数的画面想法开始奔腾，但是你会觉得那是舒服的，因为就好像你开始构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当中各种的戏码都已经很充分了，各种的人物都已经编排得非常完美了，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任由他们，好像你不是那个编剧，而是任由他们自己去发展，这不也像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吗？如果我说了半天已经让你觉得头晕了，完全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了，听上去太形而上了，没关系，让我们来听首歌。归来，来自满江。这张专辑的满江，带着满满诚意归来的满江。嗯，如果你沉下心来听，好像也蛮减压的。 我的心回归的大雁，背身是大海，一路向北方，穿越云间无尽的山峦，淹没了悲哀，向着苍茫一片。你的发间会有暖风穿过，是你渴望已久黎明的颜色。我的爱人啊，等在我的草原，静静地等着阳光穿透黑暗。追赶 夜幕一吹。 在呼唤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欢迎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你的减压方式。刚才看到花椒上面有留言，被我错过了，你还在吗？思彤说，我能说我是靠哭解压吗？要不然就是过山车。我觉得第一个好像比较容易立竿见影的实现，但是过山车嘛，你确定等你到了过山车的地方的时候，你还有那个情绪需要释放吗？会不会已经完全好了，然后沉浸在过山车的喜悦和兴奋当中呢？反正我应该会有类似的这种体会。而且啊，看到虾说，虾，我的减压方式就是自己待着看电影。我还认识一位朋友，他是特别喜欢看演唱会，所以一般他的减压方式就是不管有多不开心，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就是所谓的偶像的演唱会，都可以让他暂时忘却所有的烦恼。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啊。前段时间，就是前天，几个朋友一起在一个朋友家里面看了 YouTube 的一个 BBC 的纪录片。当看到那几个啊，对，就是那几个老男，不能说是老男人，因为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 grow 的，看着他们站在台上还是那样英姿飒爽的去唱着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真的会热泪盈眶，特别特别的激动。因为音乐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是很多不同代际的回忆，因为很多经典就是这样的，它不仅仅是在它出生的或者说啊流行的当下才会被人们记得，在不同的年代当中，不同的人群当中，他们在不同的时候在听这样的歌，经历的是不同的故事，而那个东西是属于自己的独有的烙印。我看到了土匪太俗，他说，我的老师告诉我，人就像智能机器一样需要充电，而紧接着就是耗电的过程，所以解压方式啊，就相当于充电的方式。其实解压方式有很多，比如来一场旅行，找个喜欢的地方看一整天的书，抽个时间一个人关上手机闭目养神，听一些经典音乐，或者听听十点大陆机。最后那句是我家的。天空说，旅游，还有旅游当中听音乐发呆。如果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就好了。有多少人会任性到，我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压力到爆炸，然后我就真的订一张机票说走就走。很多时候我会有这样的幻想，但是有的时候对于某些容易焦虑的人来说，总觉得自己身上有很多的担子和责任。 而这个时候你就会希望能够有一个最快速的方式，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画面，看我说的对不对。拿着手机，现在是拿着手机啊，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和智能手机没有这么普及的时候，大家就坐在电视机前，然后拼命的拿着遥控器在换频道，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看什么，你也不知道自己会为某哪一个电视节目驻留，甚至于你根本就没有在注意他在演什么，但是你就只是下意识的在按动操纵遥控器。而现在就变成了下意识的刷朋友圈，下意识的刷微博，好像这是对于一天来说最奢侈的一种减压方式了吧。思彤这更惨，我应该读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吗？解压的方式就是多加班多工作。听听节奏欢快的音乐，能够带动心率的那种跳跃感，我想这样的歌应该可以减压。 I'm alive but I am living in a movie Fahrenheit. Even the drugs won't help me. No wonder why I've given up reality. This world is mental. 十点打录机也可以成为你们的解压方式之一啊。调好了下一首歌的位置，一会儿就可以蓄势待发了啊。解压方式，刚才有人说个人觉得解压方式是要脱离开手机电子产品等等这些的，我觉得有道理，干嘛要去把自己困在一个地方呢，对吧？比如说自远山就说，我觉得花钱也是我的一种解压方式，但是后来发现压力更大了。这个很实在啊。我还 还知道有一位朋友，是我的一位朋友，因为看到这个朋友的一个留言说，把东西全都弄乱，然后按色系或者按照大小再整理一遍。像这种以劳动作为解压方式的人，我们都是特别欢迎的。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误会了，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些以劳动为乐的朋友们，也许当他压力大到自己家已经收拾不完，不，收拾完了，结果压力还没有地方释放的时候，可能就会来自己家里收拾。但事实上发现好像这样的概率少之又少，但是我真的赶上过一次，那是几几年并不重要，总之那一天我的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啊，最近压力很大，想找我聊聊天。于是我们就相约在我家。可能我现在料想应该是他压力已经大到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想要去帮我整理衣服的这样的境地。对，我怎么都不愿意承认是我自己的衣服摆放有问题。于是他就真的把我的所有的衣柜里的衣服都抱到了床上，然后按照颜色的色系从浅到深，甚至连红色，对，就像我现在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这算什么红呢？正红吗？总之就是什么浅红啊、暗红啊、深红啊，对，其实我所知道的红的种类并不多，但是就是在它的排列组合之下，你看那个衣服真的是觉得赏心悦目。你哪怕是一个觉得自己没有压力的人，但是看完了它的整理之后，也会觉得有一口啊，想要深呼吸一下，非常减压放松的心情。对，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分享，来告诉大家，结交一个有劳动喜好的朋友，作为尤其是以劳动作为减压方式的朋友，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嗯，那你呢？你的减压方式是什么？欢迎和我来分享。我们今天聊的就是你的减压方式。晚上好，阳光灿烂，看到你了，还看到了很多像范似黎明，还有 Hello 程雨美，阳光灿烂，温柔的小公小主，蓝仙，做你的心脏，你的心脏，等等等等。其实有的时候看着大家的名字，我就在想，你们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你们有什么样的压力呢？有什么的减压方式呢？好，主要是为了扯回到话题上，谢谢大家的相互陪伴，希望十点大陆机可以成为你的减压方式之一啊。再重申一下找到我们的方式吧，可能有一些新进来的朋友并不知道，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等等，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或者呢你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答录机也可以，或者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进入我们的十点答录机后援团，对，扫一扫，然后注明十点答录机通关密码，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或者你也可以在我的微博上面找到我，我的微博名是一块儿杰克堂，块儿有话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哎，继续来听歌。好奇怪，本来没想放这首，但是他自己就跳出来了，那怎么办呢？不如成全他。 夏日傍晚的夕阳照在了你的脸上，我坐在你的身旁，和你一起大声地唱，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未来不知在何方。现在当我想起你，总会想起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月光，轻轻地映在你的脸庞和我的心上，原来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想起的过往。 在了你的脸上，我坐在你的身旁，和你一起大声地唱。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未来不知在何方。现在当我想起你，总会想起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月光，轻轻地印在你的脸庞和我的心上。原来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月光，最后都变成我的忧伤和你不愿意想起的过往。原来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月光，轻轻地印在你的脸庞和我的心上。原来那天的阳光，那天的月光，最后都变成我的忧伤和你不愿意想起的过往，最后都变成我的忧伤和你不愿意想起的过往。 原来那天的阳光，来自好妹妹。有的时候有一种说法，阳光好像和人的心情会成正相关哦。嗯，我反正是非常认同的，就是那种给点阳光就能灿烂的人。如果假如一天一个星期当中一天太阳都不出，就真的会啊压力大到不行。而就算有这样的时刻，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解压方式呢？看到很多的朋友的很多留言，刚刚也读了一些，分享了一些，我觉得很多都很有借鉴意义。嗯，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就属于独属的了，比如说弹钢琴，对，这得会弹呐。啊，还有唱歌，在 KTV 唱六个小时不间断，直到精疲力尽，这是要消耗体力，然后去暂时忘却。其实我想所有的理论可能都是一种方式，就是占用自己的认知资源，让自己暂时去逃离那种状态。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要叫什么，要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正向的疏导是逃离而不是逃避。所有的解压方式无非是给自己按下一个暂停键，而暂停之后生活还要继续，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而那些有的时候可能是越早面对越好。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非常有结束感。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们要道晚安了。这是十点答录机的周六的节目，那在明天周日的时候，我杰克唐依然会和大家见面。在周一到周五是一位帅帅的男生周准来和大家互相陪伴。土匪太俗，应该解决，不要选择回避，特别好，直接升华了我们的主题。嗯，最后一首歌， 你可是再见刚刚才说过。 不，这不是最后一首歌，他自己在跳，所以重新来一遍，这才是完。 一刻心也跳着，命能圆着，相能延着，睡着一秒过后或结账，光